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BJ4PA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福特中国召回1310辆进口 F150 猛禽，电动车时代即将来临，2025年全球占比1/6。今日车台一周秀为您带来车市新闻大八卦。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将自2018年1月9号起召回2015年7月20号至2017年6月1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2015到2017年款福特 F150 猛禽系列汽车，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131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供应商生产原因，车辆后排左侧座椅气囊式安全卡扣总成、固定支架上装配的铆钉头厚度可能不足，车辆发生碰撞时可能造成安全卡扣从其固定支架上分离，增加成员受伤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根据投资银行瑞银日前发布的预测报告，到2025年，全球销售的每6辆汽车中会有1辆为电动汽车。报告中指出，2025年全球电动车的销量可达到1650万辆，到那时，电动汽车将占到新车总销量的16%，高于此前估计的14%。随着欧洲对柴油车的淘汰，电池技术的进步，以及中国、欧洲的监管，电动汽车的发展将会更快、更明显。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车谈一周秀，我是何儿。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这个我们要来盘点车市的八卦新闻了。最近我们看到一张图，这个科技感非常强，但是呢，也有很多讨论的不同的声音，就是你说 爆棚啊，就是这个，反正我们编辑部现在有两个意见。编辑部的那个车老师跟医学老师觉得，哎呦，这奔驰的内饰，哎呦，这个好看呢、啊，哎呦，太吓人了。 你太吓人了，是什么鬼？ 就觉得很惊艳，是吧，老车？老车，请持正方观点。哎， 我是觉得很好看， 是吧？然后那个， 所以你是反方吗？ 另外一派观点就是，我认为，因为它毕竟是曝光了个图片，可能我看的图片过于扁平，我觉得这个内饰缺乏一些立体感。然后呢，A 级给我一种其实还是属于比较偏这个运动方向的一台小车，而它这个强调的科技感和豪华感偏高，让我觉得对离运动有一点背道而驰的感觉呢。 你是从这个方向来说，你是觉得它有点问题是吧？ 就是，反正我觉得那出风口整这么多干啥呀？这是要 谁说运动我就不能科技了呀？ 它是 其实这个车 它是宝马派过来的卧底。 我跟你讲，不要说宝马呀，真是 扶不上墙的阿斗，摔死 都不那啥的。我跟你讲， 真的是 宝马的内饰，我跟你讲，那啊不，今天说奔驰来。 所以这个奔驰 A 级的内饰的官图，我看到的第一感觉，我觉得很像这种。怎么说， 豪华感车是吗？ 对，然后很像一种科技感很强的车，就是全是屏幕，然后我在中间操控那种感觉。 哎，就这么说吧，赫，你知道 A 级多大一小车是吗？ 我知道呀。 据说下一代可能还要在空间上再做一些调整，再怎么样它大小也就那个样了。 嗯， 你觉得配这个内饰合适吗？ 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啊。 还 我其实是觉得，我是 什么不合适、啊？ 我是觉得我是一个很中立的一个对这个内饰。 你觉得显老吗？ 这么多大屏还显老啊？你还怎么着啊？这么老大个屏还老啊？ 我跟你讲啊，或许可能我就是单纯的不喜欢奔驰的车。上一代奔驰那个 A 你们还知道吧？ 我觉得你这纯是对奔驰这个戴有色眼镜看奔驰。 我对上一代奔驰的概念就是中控那儿放了一部巨大个的诺基亚，全是钮。全是实体按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还恨不得加个警号键，还加个里边加个信号键。 别说 A 了 ，E 都是那样， 对吧？ 所以啊，人家说就被吐槽这个都是按键了，人这回全是大屏了。 对啊，这它这大屏不就是继承了所谓这个奔驰 E 啊、奔驰 S 啊、奔驰 C 这个最经典这套设计吗？ 对啊， 对吧？ 嗯， 两块大屏。 这个全新的奔驰 A 的官图一放出来之后呢，也是看到了很多声音。第一个呢，就是说持跟我们是一样的观点， 好看 啊。 第一呢，它采用了这种家族化的一个设计，这个两块12.3英寸的加起来12.3英寸的这个大屏，确实非常的抢眼。这个是 E 级 C， E 级现在是 E 级跟 S 级上面这个用到的。 嗯， 没想到啊，在 A 级上也能看到这块大屏。 然后你说这是 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点出人意料。 哎，你还说好像还有另外一方观点是吗？ 对， 是跟我保持一样的。 还有一方观点就是觉得 太 稍微有点激进， 太浮夸。 没说浮夸，说有点激进、啊。 他是不是怕涨价呀 ？A 系 A 级 对吧 ？A 级确实可能觉得做成太过于就是。完全靠拢了 E 级啊，那个 S 级那种。 我倒是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 而且你知道，它确实是往豪华感上营造那块儿、 哦。老郑，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加两块大屏，一下加出了2万块钱，你受了吗？ 对，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选择奔驰的用户来说，可能在预算上面， 我觉得 不是最大的问题。 选 C 的朋友们可能咬咬牙上一个，选 E 的都不想。 不， 选 A 不一样。 嗯。 其实 我倒不是这种觉得， 我倒是跟红城的观点就稍微相似一点。 会不会贵啊？ 因为大家往 A 上购的时候，可能都想说，第一，它是不是一辆很大的车，就是城市代步是很够用的一辆车。第二呢 ，A 级车不是属于说奔驰车系当中高端车，相对来说哈，它属于比较平民级别的。 我举个例子， 大家很想说，我上一辆奔驰来了 A 级，它可能这个价格它会卡得很死。 你知道吗？有些人或许是说我买辆高配的帕萨特呢，还是整一辆奔 A 呢？是这个概念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是不是啊？你说会不会贵了呢？当然，我非常想看到奔驰从入门款就给我配个大屏，而且卖贼拉便宜。 那不太可能。 我老开心了。那我跟你讲，他如果出来售价真是标配，而且特别便宜的话，我天天给他鼓掌。我说都买奔驰 A。 我只能说啊，这样的一个就是配置升级了之后，虽然它很亮眼，但是咱们从实际角度出发，就是如果它涨了很多的这个价钱的话，比如说洪正阳说2万块钱，会影响一些消费者。 啊，就是 一部分。 大家想过吗？高配的这么好看，低配的得啥样呢？ 所以说嘛，我们都去买高配， 换成两块镀铬。 这样啊，我们奔驰 A 这个事儿呢，等它上市的时候，我们分车，那叫什么？书分两面，咱分开再谈，到时候再讨论一下。不过这一代说是真是科技感很足，豪华感很足，咱们可以继续关注啊。 嗯， 那行，到这儿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八卦车市新闻。 现在就出发，跟上我步伐。小小单车从此放不下， 赛车我不怕，最初的路与天堂， 这是你的我的世界。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车市新闻啊。我觉得最近车坛上可能就是突起的一股新风吧，其实从去年的广州车展就开始了，两个品牌应该是大家讨论很多的，第一是魏，第二是领克。魏呢是最近又刮起风，是因为它一周年，广州车展大家都知道是吧、领克是因为领克零一刚刚上市了，所以这一阵风又刮起来了。 领克零一上市当晚，魏就说我 VV 五已经突破月销过万了， 对，就开始拼销量了。 就现在就是说白了，这两个品牌应该竞争的比较激烈， 嗯， 而很多人也会根深蒂固的认为这是咱们自主品牌是吗，老师？两个高端的自主品牌的竞争， 总会比较。反正一提到魏的时候，大家都会就是先再想想领克，或者一提到领克的时候，都会拿魏做个对比，就这样的。 其实提到说做咱们中国的自主品牌的高端，还有一个品牌，我们稍微的有点在我们视线当中比较淡出，但是。 你说的太含蓄了、不是稍微的淡出， 是 已经是严重淡出了， 对， 就是很低调的一个品牌。 其实我们节目之前的几年提到这个品牌还蛮多的，就是观致，观致的这个品牌我一直都觉得是车 OK， 但是就是没什么人知道，可能营销力度做的不是很够。 怎么讲呢，其实说到观致的时候，2007年他们成立的公司嘛， 嗯， 然后当时是咱们奇瑞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基金成立的一个这样的合资公司， 嗯， 然后当时观致刚出来的时候，可以说团队非常亮眼，对吧？ 哇塞，那真的是这个全是精英啊， 豪华组合， 对，大部分成员都什么待过什么大众、通用、什么沃尔沃、就宝马，就 对， 都是大品牌， 对，都是从各个大品牌来的，然后组成了观致当时的一个创业的团队。 是， 我们也当时是特别期待，因为。能够，但是就是这话说回来要倒推好多年了，之前 十年前， 对，差不多十年之前，然后也是非常能够期待着有这样一个团队能够造出一款真正是在世界上让同行对中国汽车工业能够刮目相看的这样一个，确实是这样，因为也是能够感觉到当时他们的那种雄心或者说他们的那个志向。 而且观致也是第一个挑战这个国内高端产品的， 对啊，所以就说吧，振兴嘛， 所以当时他们也挺辛苦，而且确实说观致也推出了很多的相对成功的产品，比如每一次这些大型的车展，包括一些国外的像法兰克福车展，观致带来的一些很多量产车，不光是咱们国内的媒体关注，国外媒体的关注度也很高，他们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而且咱们就先说这个量产车吧，咱们现在实际上咱们能买到的，那我们也是拿到一些数据啊，像观致三在咱们这个比较知名的汽车网站汽车之家上的口碑板块，人家能拿到了4.58分的这样一个分数，这大家怎么说对比呢？5分满嘛，但咱就拿一个同级别的车型来去说，速腾是4.23分，然后观致是4.58分，咱们说可能是整体基数差一些，但是总的来说的话，它分数还是评价比较高才能拿这样的分数嘛。所以说从口碑的角度，我觉得量产车观致三还是做得到位的。那么欠缺是什么？欠缺一部分关注度吧。 对，我觉得这个关注度，你像观致07年成军到现在也有10年了，但你不得不说观致在这10年当中，我觉得他在坐车上是初心未改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希望他能改善这个所谓的这营销也好，怎样能把自己的品牌创出去。其实还有一款车我之前也是蛮关注的，就是在今年上海车展上观致出的这一款超级的电动车 Model K EV， 我觉得这个车也蛮成功的呀。 那台车我记着很多的国外媒体给了很高的评价，起码不管是在外观的造型设计上，还是在整车的设计理念上面，还都是可以的。然后其实我们可能做汽车行业的，我们对观致多了解一些。其实到2016年的时候，观致汽车就有大概有665个汽车专利，然后不光是在中国有，它还涵盖了美国、欧盟这些地区，其实都有。然后2015年和2016年，其实观致也是拿了一些汽车的大奖啊。这个它当然也是比较知名的汽车媒体，像汽车之家，他们评出的中国品牌新车质量排名的冠军，就榜首地位的一些车型。所以说不论是在技术还是研发方面，我觉得观致还是有能力的啊。 所以这种感觉有点像，就是一个电影好像是业内有口碑，但是观众没票房，就有点这种感觉。就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下我们国产的高端品牌吧，当然也是什么 V 啊、领克啊都有，包括观致，就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那么观致品牌其实现在产品也慢慢的更加走进我们的生活，那么可能最近还会有一些陆续的新产品的推出，我觉得咱们的消费者可以关注一下啊。 好， 那么观致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回来之后我们跟大家来聊聊无人汽车。这个无人汽车不光说是没有人开，还是没有人的网约车，说白了呢，你坐上车之后，哎， 没人管你是吧？ 真就是无人哈，就你融入一种无人之境的状态。什么个事儿呢？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跟你详细道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刚才洪晨预告过了，是这个全球首台的无人网约车。 老车，我有个问题 说， 比如说你现在要是叫个什么某车某什么什么滴打什么车什么 啊， 然后哎，然后那边先生，我已经到了你的楼下，你现在下来吧。然后你一下来，你看车上没人，你受了吗？ 哎呀，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要说没人的话，我可能还真不敢上。 然后你一拉开门一进去，你以为司机上厕所了，然后那个车开始说话了：“先生，你我可以开始给你计费了吗？我要给你送到月球上去。” 哇塞，这 你能吓着吗？ 我会觉得我会在拍大片儿啊， 是吗？然后你要记着啊，主驾驶上没有人，然后方向盘开始转。 哎，这感觉好神奇啊！ 是吧，挺奇妙的一个事儿， 我们就拍电影啊。 其实这事儿我觉得离咱们已经挺近了。就是美国10月末11月初的时候，那叫 Waymo 啊，就是等于说在他们一个自动测试的驾驶场地来举办了一个活动，当时邀请了一些媒体，就是专门放了一辆就无人驾驶的网约车。然后呢，这个里边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就是让你上去，你就设定目的地，然后就开车自己就给你送过去了。这是个内部测试场地啊，当然这个场地里边呢也正常的，他们会模拟有一些车辆和行人正常就开，你不用理他，你就正常走你就行。然后就形成了就这么一个事儿啊。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吧，好像想一想是觉得哎挺美好哈，挺梦幻的，也是我们未来想要发展的方向。但你冷不丁的现在就是在它技术完全不成熟的情况下，你真让人做，其实是挺害怕的一件事儿。 我给你退后一万步说，我要是给你在驾驶席上放个充气娃娃，你觉得你能会好接受一点吗？ 我觉得你不用说， 可能放个机器人差不多吧。 这种现在啊，从现在来技术条件，或者说从一些硬件的条件限制来看，只能是发生在地广人稀的地方。 哎，老车说的还非常有道理。 对，就是已经设置好的一个地点。 其实你说跟中国这个人口这么稠密， 这个地方来做这种东西，实在是太金贵了。 你像这种 支付不起这个 成本，对，什么堵车，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前面再出一事故，就是 这个。愿景是太好了，我们已经无数次的畅想，说是网这个无人驾驶，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你们说，如果说中国第一个能测试这种就是无人驾驶的城市，可能会在哪里？ 那一定是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 谁叫车呀？你们家内蒙古海军，我给你叫条船行吗？ 干嘛非得是这个？先是拉人呢？ 叫匹马。 我们先从那个动物上面做做实验吧。 动物不要面子。 我们从乌兰察布郡， 就我 拉到那个 红城上了，红城上了山说，我就特别想吃羊腿，我特想吃羊肉，但是北京的羊肉我买不到好的，怎么办？从内蒙赶紧给我调一只过来，正好有一车，哎，测试一下。 那他不得进北京吗？ 我还得。 就你不在乎里程的多少，只在乎这一段能不能成功就 OK 了。 那他还得进北京，进北京就不灵了，怎么办？ 羊说：“我冒着生命危险把我自己的腿送给你。”羊，你有没有求过羊的心理面积？ 千里送羊腿这事儿， 这所以说我真的觉得就是说，这个成本啊，在北京或者说在一些大城市，在中国这个国内城市成本， 但是愿景是好的，是一个就是向未来车的一个推进方向。 那你们说咱们国内的自动驾驶这方面以后要是货运，你们觉得靠谱吗？ 更不靠谱。 其实我说实话，这个自动驾驶看你怎么用。我觉得这个自动驾驶不是说你全部都是无人驾驶， 你要半 自动驾驶。对，我觉得可以像飞机一样，我可能到一个非常空旷的地方了，我路面可掌控的情况下， 提到这个， 我可以自动驾驶。 对，咱们说这刚才说的，这是在美国的它这个一个测试场地，对吧？它测试的网约车的无人驾驶。然后我昨天正好看到一个视频，是奔驰的卡车做的一个宣传视频。 哦， 它不是无人驾驶，它是一个智能的半自动驾驶。当时是三辆卡车在高速公路上并排行驶，每辆车中间是有间距的。这个司机在里面呢，他只负责启动车辆， 然后看着路面， 对，看着路面，剩下的他什么都不管。 不行了，拍硬 盖。他在喝水，他在就是喝水干别的。他把视线可以从这个前方挪开。当车辆出现，比如说前面有故障或者有人在紧急制动，剩下的全都交给他车内搭载的那套电脑和自动软件。就说， 我觉得这个可行、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已经是雏形，或者说已经看到了60-70%的模样了。 哎，你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以后可不可以修一条在正常的高速公路旁边修一条双向单车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 相当于是专用的一个车道嘛， 专用的自动车道， 这就相当于我们朝阳北路那叫什么京通快速嘛，只能走公交车。 这两条道呢是要封闭的 啊，对，京通快速也是封闭的呀， 别的车不能进。 对， 这就专用公共车道一样嘛。 这就等于说让他们可以在就两边正就这高速的对向行驶就可以了。 对。其实 自动化就省人力， 那 这已经从这个汽车产业发展到整个这个国家也好，城市的一个城市规划上 是可以在城际之间或者是同城之间的某点 A 点到 B 点这个之间来实现这个自动化，或者是无人驾驶， 从 是完全 OK 的。 北京集散中心发货到 对完全、OK、 上海集散中心都是城边， 这个有点远， 两边就180公里。 这个确实有点远，但是我觉得在城际之间，城市中间，比如说从通州到国贸 啊这个段距离， 北京到上海拿火车运了 啊，这个就是可以用到这个。但是说回来，跟我们这个接地气一点啊，咱们什么时候能开上说这个畅想一下，能开上这个这种高度智能化的？ 退休的时候，我觉得差不多。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技术和一些硬件条件来限制。确实在 我觉得可能要在就是综合的交通规范上面大家有更深刻的认识时候会好一些。 对对对，一是硬件条件上来了，再一个是我们的素质，就是开车的环境也要变得非常好。 还有各位老师，你们想这个自动驾驶离咱们早一点吗？早一点来吗？别闯红灯会来得早一点。就确实是，我觉得大家在起码的都在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这个东西会离我们来得更早一点。因为电脑不能成天总去判定我是跟红灯过不去还是跟人过不去，它会爆炸的。你想个变速箱都会发热，电脑是。 对，因为它毕竟是机器，它可能在应急处理方面会有问题。 我跟你说，我要电脑就 SOS 罢工不走。就这么任性啊。好嘞啊，咱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很多的一些车市新闻，您感兴趣哪条呢，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或者跟我们讨论都可以啊，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